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95集。这里是堂屋，两边开着门，通往厢房。屋子里空空荡荡，除了桌椅什么都没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。正面的板壁上钉了一个钩子，底下的黄木桌上搁了一方香炉，一盘瓜果，方才的谢金兰画像大约便是从那上面取下来的。戴胜言已经穿戴好了，坐在上首，沈觉和夏侯练跪下来叩首在地。 好了，人都走了，天下只有我们师徒三人。 戴胜言徐徐叹了一口气，缓声道： 教练啊，一会儿你不要说话。 夏侯练紧了紧双拳，低声道： 是。 谢金兰。 戴胜言默然一刻，字字含力： 你口口声声说谢金兰已死，那如今跪在此地的又是何人？难道改个名姓你就不是你了吗？ 沈觉浑身一震，闭上双眼。 我且问你。 戴胜言厉声道： 乾元29年，未得构陷礼部尚书江达江大人流放2000里，路上被匪徒斩断手脚，不治而亡。彼时你已是东厂提督，可是未得命你派东厂所为。 沈觉咬牙道： 是。 乾元30年，济世中周存周大人遭缠入狱，琵琶骨俱穿，出狱之时已不成人形，是不是你经的手？ 是。 同年6月，未得未泄私愤，脚趾杀先帝中奴王权于南院，是不是你所为？ 是。 以上诸人，未得下令杀人之时，你可曾为他们求过一句情，说过一句话？ 沈觉指尖在地上压得清白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答道： 不曾。 戴胜言注视着地上的沈觉，缓缓问出最后一个问题： 那日我行于门头沟，未得纠集匪徒欲要打我，忽然有一群江湖义士出手相救，我问其姓名，却皆缄口不言，前行而去。他们可是你派来的？ 屋子里一片寂静，门外童子呆呆地看着屋里的三个人。静谧之中，他听见地上那个青年轻声道： 是。 戴胜言闭上眼，一滴烛泪从耷拉的眼皮下流下来，反射着清冷的光，逼人的亮。他长叹一声道： 昔年在望清阁，我收你为徒之时，曾告诉过你，世道多艰，心贵存善，便是看你身世孤苦，又遭人践踏，担心你误入歧途，一去不返。你父亲糊涂，嫡母跋扈，你在谢府举步维艰，我怜你孤弱，想将你带走，可惜终未成行。造化弄人啊，我当时曾言你心智坚韧，心肠太硬，不为大善必为大奸，没想到竟然一语成谶。 他低下头， 望着地上的沈珏，沉声道：“ 且静兰，方才在午门前都是小莲帮你说，现在我要听你自己说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”“ 为了握住我自己的命。” 沈珏字字句句仿佛刻入骨髓。“ 萧夫人不过是一个官宦人家的主母，却可以任意打杀我的下人，将我逼入死角。魏德不过是帝王家奴，却可以灭谢府满门，没有人可以和他抗衡。先生，仁义救不了我，忠孝护不住我，唯有邪刀在手，唯有大权在握，才可以报仇，才可以握住我自己的命。”“ 小莲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” 戴胜言问道。“ 是。” 夏侯炼道：“ 我也这么想。”“ 所以你助纣为虐，跟着金兰沆瀣一气，狼狈为奸。我知你忠心护主，可你这是愚忠啊。” 戴胜言沉沉叹道：“ 孩子们呐，你们说你们要握住自己的命，可你们当真握住了吗？结交你们从前所厌弃的，恭行你们从前所不耻的，这就是你们握住的命吗？啊？景兰，倘若这就是你要的命，那老夫倒希望你不如在12年前就死在那场灭门之祸里，从未逃出来。” 沈珏的心像被狠狠敲了一下，剧烈的疼痛。他没有说话，外面的风穿堂吹进来，吹得他冷，心头像握了一团冰雪，从里到外都是凉的。他没有话要说，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，是他自己选择的命，所有苛责，所有报应，都要他自己承担。戴胜言慢吞吞地站起来，艰难地挪着步子到沈珏跟前，忽然扑通一声竟跪了下去，瘦骨伶仃的影子照在沈珏身前。他惊愕地抬起头，看见老人苍凉的目光。沈珏惊道：“ 先生。” 夏侯炼也抬起头，目露惊讶：“ 我的几句教训不是煌煌天宇，不是金科玉律，什么也改变不了。教练之前问我，这世间有没有纯善，有没有极正，我回答不了，回答不了啊。你这孩子命这样苦，你走上这条路，我又岂能怪你？” 戴胜言扶上沈珏的肩头，青年瘦削的肩膀在他掌下微微颤抖。他落泪道：“ 可是你若不死，我对不起枉死在你和韦德手上的无辜之人呐。” 戴胜言吸了一口气，沉声道：“ 如今唯有一法，戴某厚颜，恳请长公答应戴某一件事。” 沈珏色声道：“ 先生请讲。” 戴胜言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枯瘦的脸颊肃穆森然，他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 只要长公在位一日，便尽你所能，辅佐幼主，肃清朝纲，还大齐海晏和亲，天下太平，万难莫阻，万死以赴。” 他字字咬牙，字字入骨。那一刻，仿佛整个天地之间只剩下他苍老的声音在一圈圈回荡。沈珏艰难地抬起眼睛看着他， 他的脸庞冷肃得像崖上的青松老石。沈觉扶着戴胜言的手臂，垂下眼眸，惨然一笑，道：“ 好， 你可知你身为中宫内监，帝王家奴，不与圣上同心，而与诸臣同德，会有何后果？”“ 我知道。”“ 你可知若有朝一日皇帝厌倦你的劝谏，再由监宦从中作梗，你盟主厌弃，为主驱逐，你会如何？”“ 我知道。”“ 你可知道，无论你做何努力，或许终你一生都摆脱不了监宦权奸之名，为百姓所唾，天下共弃。”“ 我知道。” 夏侯恋听着沈觉清冷的声音，忽然觉得很难过，可是他没有法子，谁都没有。“ 好，好。” 戴胜言哀泣地笑了笑，伸出手掌说道：“ 三级掌为师。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